么的你，岁月的好戏，亦难把握时机。仍和声，从无争气，无怨美，来留恋你，我亦可给你。明媚风光万里，从今天起，我愿说爱你，请你不要躲避。从今天起，我愿占据你，是每一个晨曦，是回忆。Yeah.